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最新路况显示，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2.6，处于基本畅通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陶然桥的西向东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香泉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丰益桥到六里桥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东三环长虹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出现了轻微的拥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三荣桥到大庄桥车多拥堵，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沟到尾沟到北高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出境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车流是比较集中，也提醒大家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相信大家伙都有这样的经历，早上在刷牙的时候，这白白的牙膏沫吐出来，里面有红红的血液，大家说，哎呦，这牙龈出血了。很多朋友呢都不当回事儿，但是有一些朋友啊，这牙龈总是出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一些朋友，这啃苹果呀、啃梨的时候，这水果啃下去，发现牙印上面也会有红红的血渍在上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好的牙龈它不断的出血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邀请专家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面面俱到，护好我们的牙龈。 生活中我们刷牙吃饭经常会碰到牙龈出血的情况，有人认为牙龈出血是缺乏维生素，这是真的吗？牙龈出血了用止血牙膏刷一刷靠谱吗？刷牙时出血要不要继续刷呢？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病科主任医师宋琛民跟您说说面面俱到护牙龈。 我希望你在这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琛民，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牙龈出血的问题。首先呢，要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好。 宋主任，您稍微离我们的话筒近一点哈。 好。 那今天呢，宋主任会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关于牙龈出血的问题。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宋主任，牙龈出血是不是在临床上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问题，甚至有很多人都不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啊？ 对， 就是咱们牙龈出血，咱们可以说是牙周病或者是牙龈病的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主诉。那么在人群中发病可以到60%-70%，甚至于70%-80%，也就是说非常常见啊。 也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牙龈出血的问题。 对， 但是是不是的的确确有很多朋友没把它当成一个疾病，甚至没把它当回事儿？ 对， 都是特别严重了去医院，或者说我们说看口腔其他问题的时候，可能医生才帮他发现说，哎，你怎么有牙龈出血的情况啊？ 是这样的。 那也想问问您，一般比如说像这种不太当回事儿，像你们这种做口腔科的医生帮他发现了问他的时候，他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牙龈出血，还是说其实我知道，但是我没觉得它是回事儿，没注意吗？ 更多的情况，大家就认为，大家很多人都出血啊，这不是病啊，我没觉得这是生病啊，就觉得是一种常态。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常见并不一定不是等于正常。你常见这个病的发病率很高，70%-80%，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牙周健康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有这问题，但是思想把它轻视了，没把它当回事儿，总觉得这事儿那么常见，而且不光我有，可能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都有， 都不去看， 都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事儿了。 是， 这就是一个误区。常见并不等于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 好。那关于如果我们的牙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总是出现这种出血的情况，甚至有些朋友说我这个牙龈为什么不是这种鲜红色的，有的开始变色了，发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让宋主任和我们好好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牙龈的问题。因为我们但凡做到口腔科的节目啊，都会和大伙说我们的牙齿好不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牙龈。很多朋友说这60-70岁了，为什么我的牙掉的没几颗了，这老张或者老王的牙这还都挺多的，还用的是自己的牙，这是为什么？我们口腔科的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光是牙齿，还和我们的牙龈是有关系的。那怎么让我们的牙龈维持一个健康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宋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互动的问题和我们的互动奖品要送给大伙儿。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儿送出的《黑暗迷宫》电影票2张，会选出一位的幸运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影票。那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吧。就想问问大伙儿，大家现在每天都会刷牙，那牙膏我们想问问大伙儿，每次用多少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量呢？有些朋友可能每次挤一个黄豆大小，有些朋友呢觉得这种牙膏得多挤点才能刷干净，到底牙膏挤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大家伙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哈，我们以厘米为单位吧，比如说1厘米、2厘米、3厘米，到底您觉得几厘米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量？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黑暗迷宫》的电影票2张。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健康加油站，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家住密云的朋友要注意了，密云区将会试行对全区22万参加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实施补充医疗保障，对急诊留观、住院以及门诊特殊病所发生的诊疗费用，经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将会按照规定比例给予补偿。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的住院、门诊特殊病、急诊留观，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报销之后，如果是通城乡的居民个人累计承担的医保范围内费用超过15000元的部分，按照90%的比例给予报销，不设封顶线。 有些人血脂异常，血管堵塞，认为是血管当中有太多的垃圾毒素所导致的，每年呢都会定期输一两次液，美其名曰洗血管。然而专家提醒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当中并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真正堵塞血管的是脂质斑块。过多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存在于血液当中，容易出现动脉血管的斑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通常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长期控制不好，形成动脉斑块阻塞血管，或者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历时数年甚至数十年。这种变化不会因为每年输一两次液而改善，即使输液对于人体局部的血管有扩张作用，但是补液结束之后几天，药物代谢完毕，并不会长期对损害的血管有修复的效果。有些朋友每天早上睡醒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眼睛里面有眼屎，有一些人甚至在洗脸过后过不了多久还是会有眼屎出现，这个时候提醒您需要注意了，这可能是一些眼部疾病所导致的，比如说眼睛过敏、强光、熬夜、异物等刺激眼睛，还有就是泪鼻管的堵塞、倒睫毛等等。在这要提醒您，经常眼屎多，不要认为是常见的就直接忽略，有的时候它就是提示您眼睛出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及时的进行眼睛检查，看一看是否存在眼部疾病，才能够防止眼睛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晨民，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面面俱到护好我们的牙龈。其实牙龈问题在一开始的时候，宋主任就跟大伙儿说，60-70%的朋友可能都有这问题，但真正把它当成是一种疾病，真正重视它的人反而不多，大家都觉得这牙龈出血太常见了，不是什么问题，大家都有这毛病，所以说自己出现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但其实这后面可能隐藏着很多的这个疾病，是吗，宋主任？ 是。 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媒体上看到了，前一段时间有这个牙膏当中说有这个止血的物质，后来呢一开始是被曝光说是起作用的不是中药成分，是西药成分，后来呢这个厂家也发声明了，说因为这个中药成分是受到专利保护的，所以说呢并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当中明确的标明这个我们说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其实起作用的还是中药成分。不管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吧，反正很多朋友都迷信于这个刷牙的时候如果牙龈出血就买一个有相关止血功效的牙膏来刷一刷就能起到相应的效果，到底是不是这样，宋主任？ 实际上我们作为专科的医生是不建议大家通过使用牙膏来治疗你本身存在的这种刷牙出血。那么朋友们最应该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到牙周科去做专业的接受治疗。最常做的就是洗牙。那如果你有牙周炎的话还需要深层的刮治。其次呢你再选用一些牙膏或者是用一些漱口水，但是牙膏和漱口水都是起到辅助作用，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接受专业的治疗。 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我们说不管用牙膏也好漱口水也好，它所做的这个止血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就是我们还是得把这个出血的具体原因找到， 没错。 但是我们说通过普通的这种刷牙也好漱口也好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根本的解决我们出血的这个病根儿。 是的， 像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洗牙，也就是要去除我们说牙结石啊、 牙 菌斑啊、 牙菌斑，对， 但这些其实我们通过刷 牙是去不掉的， 很难做到，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再出现我们说牙龈总出血的情况，你就别迷信于什么牙膏啊漱口水啊，咱们得找对原因， 是 针对病因咱们去治疗它。 对， 那比较常见的引起我们牙龈出血的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那么牙龈出血咱们分两种说，一种就是说是自发的出血，就是在你没有刺激它， 没 有吃东西，没刷牙，甚至于没有吸吮，没有任何给牙龈加压的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它就自发出血，这种就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那么咱们从最常见的病来说，那就是临床上就是高血压。高血压的患者，他容易高到一定程度，或者是血压的波动不稳定，高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自发出血。 嗯， 那这个是往往也是口腔科医生提示你自己，病人可能不知道我血压高。 嗯， 我们门诊上也经常有，哎，出着血就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有血压高？没有。我一直很稳定量的，但是到当场一量，哎，肯定就是高的、 哦、 啊，这是最最常见的，就是血压高引起的自发出血。 嗯， 那么还有不常见的，就比如说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啊、血友病啊、凝血功能有问题的。 嗯， 白血病，据咱们教科书上文献上说呢，白血病患者其中有3%左右的比例首发症状是到口腔科就诊的，是因为牙龈的出血啊、肿胀啊，有一定的比例是口腔，所以这两种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自发出血。 嗯， 那么可能观众朋友们当中更多的是这种刺激性的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啊、吃馒头啊、吃苹果的时候出血。 嗯， 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牙周的疾病，一个就是牙龈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牙周炎。 嗯， 这两种疾病一般主诉都有刷牙出血，或者偶尔有出血，它不一定每次都出。 嗯， 但是它只是有这种刺激性出血。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我们说牙龈的出血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预警信号，比如说像有高血压的朋友， 嗯，对对， 可能就提示这血压现在不是特别稳定了， 是 啊， 嗯，是， 就可能引起这个牙龈出血的问题， 要重视。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刺激了它，比如说刷牙， 嗯， 吃苹果啊，吃馒头，我们用到它的时候出血，有可能是牙周炎，也有可能是牙龈炎。 嗯， 这两个疾病可能有一些朋友有点分不太清哈， 啊， 这牙周炎、牙龈炎，大家说这不都是我们口腔里面牙齿上面那个红红的部分吗？ 啊，都是牙周的疾病啊。 对，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呀？ 他们俩区别是有质的差别的。 嗯， 首先说它的疾病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牙龈炎呢，它是牙龈表浅的，说用老百姓的话就是牙肉发炎了，表面的牙肉发炎。 嗯， 但是它深层的包绕着牙齿的牙槽骨是健康 的， 没有任何破坏和吸收的。 嗯， 那么牙龈炎呢，它的治疗效果也是好的，而且它是可逆的。 嗯， 治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牙龈的原来的健康状态。 嗯， 那牙周炎就不一样，跟它有本质的差别，也就是说牙齿的包绕牙齿的深层的组织就是牙槽骨。 嗯， 它已经有吸收和破坏， 哦， 就是牙周带形成牙石啊、菌斑呢，啊，往牙根的深层进展了。 嗯， 导致了牙周组织不仅仅的包绕着你的牙根，那么时间一长怎么样，牙齿就会松动。 嗯， 甚至于掉牙，这就是牙周炎。 嗯，好， 那么牙周炎它的治疗就不光是洗牙，最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刮治。 嗯，牙周炎、牙龈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疾病，但是从程度上来说， 是 还是牙周炎 更重， 程度更重一些，而且治疗起来效果可能也没有牙龈炎那么好。 它不可逆， 嗯， 它不可逆。嗯，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既然有可能是牙周炎，也有可能是牙龈炎，咱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咱别把比较好治的这种我们说牙龈炎拖。拖到最后变成了牙周炎，这个时候追悔莫及。 是。 嗯，好，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啊，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宋主任，他想问问宋主任说，这个牙龈出血是不是就是上火引起的？吃一点清热去火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治疗这个牙龈出血的问题？ 嗯， 可能很多我们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理解。 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是他实际上问到了这个牙周疾病他发病的原因到底是有哪些？ 嗯，是上火吗？ 对呀，牙周病的病因，实际上是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说它的病因是一个综合性的，它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全身因素，还有一部分就是局部因素。 嗯， 那么局部因素好理解一些，就是说脏东西嘛，牙菌斑呐，牙石啊，甚至于牙齿的排列不齐啊，有一些不好的冠的牙冠的刺激啊，这些是它的局部因素。 嗯， 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导致你局部的脏东西多了。 嗯， 治病的细菌多了，所以它就发炎了。 哦， 这可以好理解， 就有点像我们手割了一口子，这些外面的脏东西都在这儿， 都在这 口子老也愈合不了， 所以它就发炎了。 嗯， 啊，这很好理解。但是这个疾病它到底是处在牙龈阶段，还是说它牙龈炎阶段，还是它能够发展成牙周炎，或者说它发展牙周炎是处于是中度的、重度的还是轻度的，这些由什么决定，就由全身情况来决定了。 嗯， 就是每个人的 情况不一样，个体差异不一样。 嗯 啊，那么全身因素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说是，咱们按顺序重要性，那最主要的就是说遗传。 嗯， 如果父母啊，这长辈有这个家里有这种早掉牙、松动牙比较多的这种情况，那子女就容易得牙周炎。 哦 啊，其次呢，就是一些全身的其他的刺激因素，比如说大量吸烟。大量吸烟的人也容易有重度的牙周炎，而且愈后是不太好的， 嗯， 所以提倡吸烟的朋友们要戒烟。 嗯， 还有就是一些伴发的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 嗯， 咱们知道糖尿病和感染机和感染的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糖尿病病人他的白细胞的功能是差的，所以他牙周炎的这种情况或者他的势头相对来说比没有糖尿病的人来的要猛。 嗯， 还有就是身心因素，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我上火了，最近着急了，不管是生活上啊工作上啊，我心里有火，我着急，或者是由于身体的过度的疲劳熬夜呀，或者是这种考试啊，或者是等等吧，导致他整个机体的抵抗力降低的条件下， 嗯， 就可以加重你的原来的炎症，出血增加。嗯，所以这个上火也是它的一个全身的促进因素之一。 嗯 嗯， 所以说不可能，有可能我们说上火会引起这个牙龈出血的这个症状，但肯定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去共同导致。 是是是，它是， 要不然上火为什么都上火，别人的牙龈不出血，您的牙龈出血呢？ 是， 肯定还是有别的，我们说这种间接的因素所导致的。 是是 是。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啊，还有听众朋友说这个牙龈出血。生活中太常见了吧，我总不能出一次血就去一次医院吧，这口腔医院的号有多难挂你们不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困惑，这牙龈出血很常见，我不能出一次血就去医院看一次吧？而且牙龈出血是不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治疗，甚至有些朋友说我不治疗，可能我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还用去看吗？ 嗯，是这样，就是说牙龈出血肯定是建议你要去治疗。 嗯， 通过我们的治疗，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你这一次治疗能够维持3到6个月，它可以不出血。 嗯， 当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排除你的全身疾病。 嗯， 还有呢，你每天到位的这种早晚两遍的刷牙。 嗯， 在这种条件下，再配合专业的治疗，你可以做到有这么几个月甚至于一年的时间，它不出血。 哦，不复发。 对，不会说你马上治完以后好了，很快它就有出血，这就不太正常。 嗯， 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全身疾病，你定期的接受牙周的洁治啊、刮治啊，都可以维持3到6个月， 嗯， 甚至于一年。这个是人和人的有个体差异的， 嗯， 有人牙齿长得很快，有人就长得很慢， 嗯， 跟性别、年龄段啊，跟你本身的唾液的质和量都有关系。 嗯，而且我们说了嘛，和很多朋友这个遗传，我们说基因也有关系， 是易感性，个体易感性。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牙龈出血这件事儿啊，如果出现了，我们真的得赶快的去重视起来，我们去医院看看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 嗯， 只要通过正规，我们说系统的治疗，它都能保证至少3个月到半年，它应该不会再次频繁的出现这种出血的情况。 是 嗯，那也想问问宋主任，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不是特别经常的出现这种牙龈出血。 嗯， 比如说换了个新牙刷，有些朋友说这刷毛比较硬， 嗯， 经常我们出去住酒店的时候用一次性牙刷， 嗯， 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在家用牙刷刷的好好的，这出门用了别的牙刷，感觉这个刷毛好像有点硬，就开始出现出血的情况。也想问问，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比较正常的？ 嗯，应该是我们健康的牙龈稍微用一点力，或者牙刷稍微用一点硬一点的， 嗯， 都应该不出血。 哦，都应该不出血。 应该是的，健康的牙龈是这样的。如果你稍微硬一点就出血了，那说明还是有炎症 、哦， 还是有炎症啊，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牙刷的这个刷毛到底是软或者是硬，其实对我们健康的牙龈来说并不会直接导致它出血的情况。 是是， 嗯， 没错。 您在家可能用的这个刷毛特别软，稍微用硬一点的牙刷出血了。 出血了。 也提醒您，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我们说 牙龈本身还是 有问 题， 只是这个疾病还不是特别严重。 是。 现在您抓紧这个好机会早发现它。 是。 早早的可能咱洗个牙，这问题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了。 没错。 嗯，好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其实啊，牙刷的刷毛软硬和我们牙龈出不出血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不要认为刷毛硬就一定会出血。 嗯， 刷毛硬出血的话也是问题。嗯，也需要治疗。 嗯，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自己呢有一颗牙有的时候发酸但是不疼，这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治疗？ 嗯， 这是蛀牙了吗？ 发酸呢，有可能是遇到酸甜的这种化学性刺激，或者是说冷热，温度变化特大的时候都有可能。那么有一种可能，就可能你是有牙龈的退缩，牙根暴露了，或者是牙表面的牙釉质由于长期的磨耗，釉质磨没了，下面的牙本质露出来，那么它也可能会发酸，就是用那个我们专业的话说，应该是牙本质过敏症。那么牙本质过敏症一般来说不太重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用一些脱敏牙膏。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长龋齿了，这就要医生给你发现，就赶紧补上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可以处理的，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处理的。 所以说田这个朋友，咱抓紧时间先去医院看看，到底是虫牙导致的，还是说是牙龈的问题。 对对对。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白桦树，想问问专家，说想问一下嘉宾，牙根是不是一般都有两个呀？如果牙根断了，是不是这牙就得拔掉啊？现在呢，感觉自己的症状是牙使不太上劲儿，吃东西的时候碰到的时候就有些疼，但是松动啊并不大，这样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牙吃东西没劲儿，这也是我们牙周科最常见的主诉之一了。病人一个是刷牙出血来的，还有就是说咬东西无力，不敢使劲，这是牙周不健康，牙周膜水肿，完了牙齿周围的骨头吸收，导致它的这种承受力的能力下降。这也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当然也不排除你可能是有牙根断裂啊，那这个也是要到医院来拍片子啊，做进一步的检查，来帮助你断定一下。 好，所以说咱们先得判断一下到底是我们说牙周的问题还是牙根的问题。 对，是。 那一般牙根是都两个吗？ 牙根有一个的，两个的，也有三个的，甚至于还有四个的。 还有四个的。每个人的牙是不一 样 的。 不一样啊。 是。好，所以说还是得去医院拍个片子才能看的哈。 是。 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口腔医院这个号不是特别好挂，我们真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帮口腔医院的这些医生们这个跟大伙说一说，他们工作确实非常繁忙，而且他们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强度这么大，每一个人从躺到那儿开始接受治疗，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咱们一般比如说去医院看个外科内科，医生可能从表面上望闻问切看一看，给你开点药或者问一下症状就可以走，但是口腔科的医生一般他都得动这个机器，时间自然而然会比较久一些。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去看这个口腔科，咱们提前可以通过各种预约平台，京医通啊、114啊，咱们提前预约挂号，这样的话把您的这个我们说看牙的这个周期咱们计算好。好，那上半段时间马上到了哈，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上半段提出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牙龈出血的话用盐水漱口或者是吃一点消炎药还有补充维生素是不是就可以治疗它呢？ 还是刚才那个重复那个问题，首先第一位的是接受正规的治疗，在牙周结质刮治的前提下，您可以配合用一些漱口水啊，或者家里的淡盐水啊，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治疗，没有洗牙，牙石菌斑大量的还堆积在牙根的表面，你去用一些这些外用的东西，外用的这种药物啊，辅助的治疗应该是不太见效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只是一个辅助。 辅助。 想要通过它治本是不太可能。 对。 像这种淡盐水大家都认为有这个杀菌啊消炎的这种功效。像牙龈真的出现了出血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有红肿的情况。您推荐比如说用这个淡盐水，或者说有一些朋友甚至会用这个漱口水，会有效果吗？ 我刚才讲的是先节制。先把牙石和菌斑去除掉再用是可以的，是推荐可以用的。 可以用， 可以用。 好的，那大家也记好，这个我们这个平时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就很关键。如果出现了我们牙龈不健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先去做专业的治疗，后续我们不管是用淡盐水漱口也好，漱口水漱口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说维持和保养的一个过程， 辅助治疗。 好，大家伙关于口腔方面，关于牙龈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宋主任进行交流。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有奖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的幸运听众，送出两张《黑暗迷宫》的电影票。就想问问大伙儿，我们平时每天都在刷牙，这牙膏每次挤多少是比较合适的？1厘米、2厘米、3厘米，还是0.5厘米、0.8厘米？您觉得什么样是比较合适的？您现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 我总是依赖着你。 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和宋主任来说一说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牙龈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这个之前是这个不是因为牙龈出血去看的病，然后呢去看其他的这个牙齿问题，后来医生看完了说这个病根儿不在牙上面，是在牙龈上面，也就是说看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牙有酸有疼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以为是牙的问题，医生跟他说牙没事儿，是牙龈的问题，然后呢医生可能也顺便发现了有牙龈出血的这种情况了。也想问问宋主任，是不是我们说很多的牙周问题、牙龈问题，它都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症状同时也伴随着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就是牙周炎，牙龈炎还好一些，它没有明显的牙龈退缩。那么牙周炎呢，它可以有牙龈的退缩，那导致什么样？就牙根暴露，就是没有牙釉质的覆盖，那么这个牙对冷热敏感，就容易让病人觉得冷热不舒服了，我是不是牙取坏了，我要去补牙。但是牙体科大夫一查，你没有需要牙这个牙体组织的缺损，只是牙龈退缩造成了这种牙齿的敏感，那肯定就是要转到牙周科来治疗。 转到牙周科来治疗。 对， 我记得在上半段的时候，您说了这个比较常见的，我们说牙周的问题有一个叫牙龈炎，有一个叫牙周炎。牙龈炎您说比较轻，而且通过这个治疗是可以恢复的，而牙周炎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您特别提到说还是不可逆的。 逆的是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即便治，也治不好了呀？ 治不好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最常跟病人交流的是说牙周炎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它是不能根治的。也就是说它的病因来说，局部因素主要是牙菌斑啊、牙石，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来清除牙菌斑、牙石，让它这个疾病保持一种静止的状态，不再加重， 不再恶化了， 不再恶化了。但是您在来之前，这个疾病已经吸收到什么，骨头已经吸收到什么程度了，那就已经不能再恢复了，不可能吸收的骨头再长上来，这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说几率很小，或者我们能做甚至于做一些牙周的再生的手术，那么你获得的这些骨头的高度是很有限的。所以总体来说牙周炎是破坏了就不可逆了，所以要尽早来治。 我们只能止损， 对， 想把它填回来 很难 、 啊啊、对， 所以说尽早的去治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牙龈出血是不是今天咱们节目一做是一个特别烦人的事儿，我们都得去医院看？我们反而要提醒大家，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说不幸中的万幸，至少提醒我们，我们去看了不至于把它拖到进一步发展到我们说牙周都有问题，牙槽骨都被吸收了，我们想救都救不回来的地步。 是，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这个牙周治疗的话是治一次呢，还是需要多次去啊？想问问您。 也是分牙龈炎和牙周炎不同吧。牙龈炎一般来说洗一次牙，顶多再复查一次，再细致的再洗一洗，一次两次就够了。但是牙周炎一般来说是要分的次数更多一些。因为它龈下的清创比龈上要困难的多。一般来说我们还要做一个全口的检查，细致的检查，完了做局麻下啊，给你打麻醉。完了伸到牙根上面，就是在牙肉下把牙根上的脏东西彻底清创。这个一般要分3到4次。那么对于比较轻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分2次啊。但是很少有 一次就能搞定的， 就做完的。所以要分次。 好， 刚才这个宋主任描述这个我们说治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呦听起来就好疼啊感觉。很多这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可能也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往往呢很多的老年朋友说这个牙齿反正也没剩几颗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干脆就算了，我也别管它了，掉了之后直接安一个全口的假牙得了，还省点事儿，还少遭点罪，这样行吗？ 这个不提倡，不提倡。因为什么？做这种活动义齿，大家老年朋友会有感受，就是你大笑的时候或者打喷嚏的时候打哈欠的时候它会掉， 不太稳， 不太稳。如果有哪怕一两个真牙挂钩子挂在真牙上，那么你的假牙也会稳固得多。所以我们牙周科医生呢，对那些没有保留价值的牙尽量劝病人尽快给它拔掉，但是对有能够长期保存三五年以上还能存活在口腔里的就尽量留，而且我们尽量治。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很多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可能这个我们说牙齿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了，但是我们依然得抱着一个积极的态度， 对，不要 出现了问题我们赶快去治，不要觉得反正实在不行换一口假牙呗，还省事儿，还方便。但其实如果全口一个真牙都没有，全口的义齿我们说它肯定不如有我们的真牙在 那 么好。 那肯定， 还是原装的好， 不轻言放弃啊，不轻言放弃， 还是原装的好哈。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一般医生是怎么来解决牙周炎牙龈炎的呀？刚才您说到了有洗牙有牙周的洁治，主要的治疗方法就这两种吗？ 洁治就叫洗牙，还有就是刮治。刮治占在我们门诊的工作量的很大一部分，八九十吧。那么还有一些病人还需要更深层的治疗，那我们可能做牙周手术。说简单一点，就是给它翻开切开，把牙肉给它切开，当然这些都是在麻醉下啊。把牙根牙槽骨这些病变的组织给它充分的暴露，我们直视下就可以给它彻底的清创，完了修整一下骨头的外形，牙龈的外形，让它牙周再恢复健康。 严重的还有手术的治疗 手 段。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困惑，这个我们说牙龈覆盖在这上面好好的，为什么里面还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呢？它不应该是紧密结合着的吗？毕竟这肉都是长着的呀。 就是健康的牙周组织就肯定是紧紧的包绕着你的牙根，但是它一旦发炎，牙菌斑牙石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龈牙结合部，我们用专业术语就是牙肉和牙根包绕的那个结合部，它破坏了。那么牙石不断地往下延伸，菌斑不断地往下延伸，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在牙周组织和牙根之间它加了一层菌斑和牙石。那么你的牙周组织就遭到破坏，牙齿就不紧密了，就松开了。这就是一个牙周炎的最本质的变化，形成了牙周带、牙槽骨的吸收，继而牙周就是牙齿松动和脱落。 原本是紧密联合贴着紧紧的，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了，所以说有一个小缝隙出现了， 对， 这个时候这些我们说这个牙菌斑什么的趁虚而入，把这小缝隙填满，它一旦填进去了，再想让它出来，它自己可没那么听话， 出来必须要通过专业的刮治。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缝隙只能是越来越大，缝隙一大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牙齿也不牢靠了，可能就会掉。 是。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如果刷牙的时候有出血和牙龈红肿的情况，这个时候牙还要不要继续刷？继续刷牙的话会不会对牙龈反而是一种刺激，越来越严重？ 要刷。当然是要刷。刷牙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做了一些牙周的手术，牙齿的缝合啊，或者拔了牙以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拆线之前不刷牙，但是一旦这个手术愈合了都要正常的刷牙。当然还是那句话，要先洁治再认真刷牙。而且我们刷牙都提倡用这种软毛牙刷，目的呢就是说你又能够把牙齿刷干净，又能够最小程度的伤害你的牙龈。 好，那这个刷牙肯定是要刷的，牙刷的选择刚才宋主任也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哈，尽量选择是软毛牙刷。那咱们来说说这个牙膏吧。其实现在的牙膏真的是琳琅满目，去超市的时候 有可能这一个货架满满的各种各样的牙膏，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什么这个含中药成分的，有什么抗敏感的，各种各样的。也想问问宋主任，在牙膏的选择上，我们有没有真的比如说哪一类牙膏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或者对于我们的牙龈是特别有好处的？ 当然是牙膏里边的成分不一样，有的是抑菌的，有的是防龋的，含氟的一般都是防龋的，还有脱敏的，比如说舒适达呀、冷酸灵啊，就是你能看得从 抗敏感的、 哎、对对对，抗敏感的，那就看每个患者的个人需求了。那对于牙周炎的患者，我们当然建议他会用一些中草药的呀，或者是它的功效里，你看它功效是偏重于消炎的、止血的，但是不要特别依赖牙膏。我也是建议患者就是不要始终用一个牌子、 哦、 你可能用完这一支以后你可以 换 一个牌子，对，免得它的成分比较单一，效果不是那么全面。 换着用，这也是一个小窍门。 换着用，对对， 那这个牙膏的用量上，你也跟大伙儿说说吧，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哈。这用量，有的朋友呢用牙膏比较省、基本上有的时候可能黄豆粒儿大小就抹一点就行了。有一些朋友啊就觉得越多刷的越干净，这我得下料下足一点，不差钱儿。这样问问这个宋主任，我们的牙膏到底多少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牙膏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是一刀切啊、但是总体来说，我感觉一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一厘米左右， 如果你太少的牙膏，如果牙菌斑比较多，就像你打肥皂一样，你太少了，除污的能力不够，你还没有全口都刷到，牙膏的沫已经没了、那肯定是稍微差一些，但是你用的太多也不好。 好，毕竟我们说这个牙膏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说化合物啊、组合物啊什么 的， 而且又直接进到我们的嘴里， 去污 剂，而且我建议大家用完牙膏以后再用清水不沾有牙膏的牙刷再把牙齿刷一遍。 这个大家一般都是漱漱口然后就吐掉了。 我建议拿牙刷冲干净以后再刷一遍。 就是我们说 免得残留一些 牙膏 的 成分。 对，我是这样觉得。 好，还有听众朋友发来了这个自己的互动问题哈，想问问宋主任，说40岁先生呢45岁吃菜吃肉牙就会疼，到口腔科呢大夫说是智齿需要拔掉，不拔的话会更严重，就想问问这个宋主任，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这个智齿还没有长出来，但是呢吃了这个菜啊吃了肉之后就会疼，去拍片子医生可能说哎是智齿的问题。 很有可能它就是有食物嵌塞。你看菜和肉它可能是纤维粗一些，完了智齿可能长的位置不太正，和前边的那颗牙齿之间容易有塞牙，塞牙以后它会疼，很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那像这种的智齿是不是就得拔掉 啊？还是要拔掉。 还是得拔掉。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我们说往往看不到的这个智齿反而拔起来会更难一些。 是。 相当于做了一个小手术哈。 对。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个朋友还有自己的爱人两个人都有这问题，抓紧时间咱们 到医院查一查。 得查一查，该拔咱就得拔。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预防吧。 没错。智齿随着人类的进化，它那个下颌骨越来越小，那么没有智齿的位置了，它不能够按照其他的牙齿那样正常的位置萌出，它就可能倾斜的呀，甚至于倒着长啊，所以就各种问题就来了，就干脆给它拔掉就解决了。 所以说你想治疗这个问题就只能是拔智齿这一条路。 是。 咱不能说我刷牙刷的勤一点，或者我吃完肉吃完菜我好好漱漱口是不是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也不太行是吧？ 不太行。 不太行。好。所以说抓紧时间咱把这智齿拔了。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想问问宋主任，在生活当中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牙龈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希望您教一教大家伙。 保护好就是说牙周健康，是吧？从牙周健康生活当中来说，那么从饮食上，经常有患者会问我吃哪些东西对牙周好，哪些对牙周不好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从牙周的病因来说就是牙菌斑嘛，也就是粗纤维的食物它可能对牙面的清洁作用，清除菌斑的作用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水果呀、蔬菜呀，或者是粗粮啊，它可能通过进食就能够把牙面上的牙菌斑呐、或者是残渣给你清洁掉。但是呢，一些过于精细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点心啊这类的过于精细的这些，包括饼干啊，吃完以后，如果你不及时的清洁漱口或者刷牙的话，它就会粘附在牙面上，也利于菌斑的附着。所以这种过于精细的食物不是不可以吃，就是频率不要太高。 不要一天吃几次，或者睡觉前吃完也不刷牙不漱口，这是不提倡的。 嗯，好，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这吃饭方面咱们稍微多注意一点。像保护好我们的牙龈，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我们经常说保护牙龈，但是宋主任一直说的是保护牙周。 嗯， 也就是说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牙肉部分，底下的这个牙槽骨也需要我们去保护和呵护它的。 那是最最关键的，牙齿是不是松动啊、结实啊，主要是由骨头的高度来决定的。 嗯，之前我也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新媒体推荐的这种各种各样保护牙齿的一个方法哈，其中有一个提到了锻炼，就是说不能老吃特别软的东西，即便是我们的牙龈已经有一些小问题了，说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老吃这种软的，得适当的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对于牙槽骨是一个刺激，能够锻炼它，让它变得更强韧。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和道理啊？ 有科学依据，当然是有的。就是说我们的牙根，它长在牙槽骨里头，它不是硬碰硬的，牙根和牙槽骨之间它是有牙周韧带的。这些牙周韧带就像绳子一样，把牙齿紧紧的悬吊在你的牙槽窝里面。那么当我们牙齿受力的时候，它会对骨小梁有一个刺激，生理性的刺激。我是说正常的力啊，不是过大的力，或者说扭转的力，是在生理范围之内的这些可承受的力，对牙槽骨是有一个刺激的，使得你的骨小梁的数目啊、粗细啊都是健康的。如果有些人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有龋坏啦，或者是拔了牙没有修复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造成他的疼痛，他费用某一侧他不用， 老不用， 老不用，那老使用另外一侧，那就容易造成什么？老用的那一侧就容易过度使用，造成牙齿的磨耗加重，或者牙根发生裂纹，或者是关节出现问题， 有点超负荷了，相当于 超负荷，对，颞颌关节有问题。那么费用的那侧呢，就会发生肌肉的萎缩，骨小梁的数量或者它的粗细程度都会有一些萎缩。 所以说用太多也不行，用太少也不行， 对，所以一定要找到原因，合理使用，找到原因尽量是左右双侧都使用。 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明显，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脸一边大一边小， 对， 这可能就跟我们的咀嚼习惯有关系， 一个是骨头发生变化，还有就是 肌肉 萎缩了， 不好看，咱们两边都得都用它， 都用， 同时都对它是一个锻炼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张阿姨想问问您，说可摘戴的假牙，然后呢应该是钴铬合金的，说晚上用水浸泡，什么样的水比较好？这个应该是假牙的这种保养，也想请教一下您。 假牙一般咱们就用那个凉水泡就可以， 自 来 水 就可以。也可以定期的用一些有卖那个叫假牙清洗片吧，也可以到医院去买，定期的泡一泡，消消毒也好。 好还有双双想问问，说牙齿有松动的话，还有就是吃酸的倒牙，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不能治疗呢？宋主任， 就是牙周炎造成的牙髓的症状。轻一点的牙周炎它可以造成牙齿敏感，那么重的牙周炎，也就是说牙周带特别深，牙槽骨吸收的很多了，那么也可以引起牙髓的牙髓炎，也就是不可逆的牙髓发炎。这个时候那你就要接受牙髓的治疗了。 但反正有办法是能治的， 可以治。 好，这样我们编辑呢现在先选一下我们的获奖听众吧，就是牙膏有多少合适，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了，宋主任建议大家呢不用特别的多，但是也别太少，一厘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编辑统计一下，看哪位朋友是我们的获奖听众，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慧智兰心老朋友了，他说因为牙龈萎缩，原来做的牙冠和牙龈之间啊有一条缝了，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有办法补救吗？ 那就看你这个牙的位置是在你的前牙区吗？涉及到美观吗？如果在前牙稍微一张口或者微笑的时候就 露 出来，那影响美观了，那你就要重新做了。如果是在后牙区，你大笑啊或者什么都露不太出来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牙龈退缩暴露了一点边缘，但是没有其他的不适，也可以就这样用， 也可以将就。 对，因为后牙主要的功能就是咀嚼，而前牙的最主要功能是美观。 所以说看看具体的位置，慧智兰心。好了，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宋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和每周五的全天上下午，这三个半天。